不可以，可是我要你。趁着夜色扑朔迷离，是最好的天气。

去以后不管不管，我一天一天更爱你，我不管不管不管，爱你苦苦的，还蓝蓝的天气，还蓝蓝的天气，还蓝蓝的天气，我的爱是 lemon tree。